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北京时间的7点整，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的声音。那今天呢，要介绍一个新的声音给大家。如果你中午也经常听我们台的话，对他已经非常熟悉了。来，欢迎思萌。 Hello， 早上好，各位，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思萌。 对，思萌今天来跟我一起啊，要欢乐各位的上班路了。那为大家先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早安闹铃清醒歌曲， 来自梁静茹，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窗都已经风干，当你还在烦恼悲伤，这世界正默默生长，一定有一个什么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 在晴朗的一天当中出发，今天陪伴大家出发的还有小鲜肉思萌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大家已经都出来欢迎你了。然后呢，费劲说别闹，哪里是思萌，明明是朱亚文，感觉你承包了974今年所有节目的片花。 哎呦，其实我刚才想说，就是今天的开场片花里面我是郭鹏，我就想把那句话赶紧给他瞄掉。 我们重新来一遍哈，感受一下思萌给我们早音乐秀炉的片花。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七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耶、yeah, 怎么样， 我还是第一天在直播间里面早间听到这样的片花啊。 对，但是非常好听哈，大家感受一下、终于能对上号了，这位声音就是思萌。 哎呀，静宇你真的是太客气了，上来就是跟这么夸我。 那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状况吧、刚刚已经说了跟太阳一起升起的早安音乐秀，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状况到底怎么样。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6.6摄氏度。那受高空的槽天气系统影响，本市天空的云量逐渐增多，夜间天气的转阴。今天白天也是多云渐晴天气。由于控制本市的气压上减弱呢，那么大气扩散条件有所转差，气温也是会略有回落。 大家关注到了哈，这个气温减弱了。我们来看看具体的预报的数值。今天白天是多云渐晴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6度，最小相对湿度是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小雨的天气，出门要记得带上一把伞。最低气温是18度，最大相对湿度是80%。可以感受到最近这个早晚的温差不像之前那么大了。就早晨的时候可能是10度、12度，感觉出门还是要带上一件挺厚的外套的。 对，今天我出门已经明显的感觉到了，就是还是有点冷的，而且说这两天还是有一点点这个降温的感觉。所以说还是要注意一点。 是要注意到添衣保暖。各位已经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今天例行的来点点名啊，来看看今天的签到前十位。第一名是雪莲，第二名是这天儿真，今儿这天儿真好吧，他这名字我每天都要给他补一句。第三名费劲，第四名是阿乐，第五名是大黄蜂。我们来请思萌给大家公布一下第六到十名。 第六名是木木娜娜，第七名天使，第八名花儿，第九名俊杰，第十名叶子。 欢迎各位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Leo Heart 说，郭鹏是被抖坏了吗？今天到底去哪儿了？还有元气少女也问说，哎呦，欢迎这位小鲜肉哈，但是也例行的想问一下我们的老腊肉去哪儿了。老腊肉上两天假哈，这两天是思萌来代班。 我猜郭鹏这个时候可能还在直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对，关心一下 怎么说， 大家有没有忘记我，刷刷存在感。前两天呢我跟郭鹏是例行的抖了一波。那今天思萌来我们节目的话，照例是不是也想让他抖一抖？ 哇，你别提了，这个事情简直就是我觉得很难，太难做到了。 但其实呢我们这次设计这个抖音的环节是想要配合我们这个周日在北京音乐广播举办的百字情书母亲节特别企划爱的相聚。这两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其实也都是围绕母亲节开始的。像昨天我们问了大家说，哎，妈妈最喜欢唱的一首歌是什么。思萌妈妈爱唱歌吗？ 不太爱，所以幸好我昨天没有来替班，因为我还一直在想这个话题好像没有太多爱唱的。 没关系，我们有其他的话题等着你。今天要想跟大家聊的是妈妈的爱好是什么。妈妈既然不喜欢唱歌，那妈妈喜欢干什么？ 哇，很多啊，跳舞啊。然后他最近有一个特别让我觉得很潮流的爱好，就是开始喜欢拍视频， 就是刷抖音是吗？ 不是刷抖音那种，就是喜欢拿着 DV 到处拍。 哦，我以为待会儿就发思萌妈抖就可以出现一段阿姨抖动的视频。那今天想问问大家，我妈妈的爱好是什么？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你知道大家通常都会把关注点更多放在自己身上。就包括像妈妈问你的时候也会说，哎呀，你最近在玩什么呀？我想跟你一起玩啊。但其实我们今天也是想让大家把这个关注点移到母亲的身上，是来看看说妈妈究竟喜欢一些什么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报名参与我们这一次的母亲节特别企划爱的相聚，即使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接下来这首歌思萌应该很熟悉了吧。 这是我想更懂你，其实也是一首不同年龄阶段的一个对唱的歌曲是吧。 就是妈妈希望自己更懂小孩。那我们今天也搭建一个平台，希望让各位更加懂自己的妈妈。互动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我妈妈的爱好到底是什么。你会忘

是思想的思，萌是萌萌哒的萌， 萌萌哒的萌， 对、 哦、思想的思，萌萌哒的萌，然后抖动的抖哈， 对 对，这三个字加在一起 萌萌的抖起来。 我当时在想说是萌发的萌、嗯、还是说什么，千万没有想到从你嘴里冒出了萌萌哒三个字。 我真的不好，我也不想这么介绍，但是好像这样是更直接一点。 对， 对，发送思想的思，萌萌哒的萌，加抖动的抖、 嗯、思萌抖， 嗯，中间不用加任何分隔符就可以看到思萌抖动的视频了。是，那其实我们发这个视频啊，是希望这个周天大家来的时候，我们会设计一些跟妈妈一起拍这种类似于抖音小视频的互动的游戏环节，一起玩起来。那今天呢也问了一下大家，我妈妈的爱好是什么，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 哦，看到了这个爽爽羊就说，我妈妈的爱好是演戏。哇，这个应该是好厉害的，是那种自编自导的哦。比如说给他手机换铃声，换好之后呢，就是把这样的铃声给他假装打电话、嗯、然后他就把手机放在一边，之后会配起来这样的一个接电话的情景。 对，谁谁谁这么晚了还给我打电话、 啊、 生活小舞台有很多、 就是、走到哪里都是戏，每一分钟都要演。 对对对，这种戏不是说登台去演话剧舞台剧啊、嗯、这种的， 演的是家庭情景剧。 哦，这个好多了、嗯、我有一个朋友，他妈妈真的就是戏精上身、嗯、比如说他回家了之后，他妈妈就在待在那边，他说怎么问都不说话 啊， 然后就演，就是自己突然不会说话了、嗯、然后妈妈没办法跟你沟通了，两个人就对着说妈妈你怎么了怎么了，最后差点哭出来，他妈说没有了，就只是想跟你演一段。 哇， 戏精上身 真的是太逗了啊。 嗯，这可以跟我们说，我妈妈的爱好就是喜欢看电子书，一有空就会读电子书。 嗯， 博学多才的一位女子。 哎，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我妈妈就是，其实你有没有觉得很多母亲的爱好有时候是跟着孩子走的。 嗯， 比如说你可能最近哎突然心血来潮想学一个吉他了，学两个月之后放下那儿了，过几年你再回家发现，哎， 你妈捡起来， 弹起来了啊，情非得已啊，什么随时唱出来，就感觉哎，很 你妈太厉害了。还有 Lotus Blue 也跟我们说，我妈妈的爱好是打扫卫生、嗯，真的，你们别不信，我妈的爱好真的是打扫卫生，她可以一天到晚收拾屋子不停歇，所以像她有她这样的妈妈，就没法请阿姨打扫了。 从来不用担心家里面的整洁了。 是，大家可以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妈妈的爱好到底是什么。 嗯， 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资讯，那是6月14号到7月15号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了，而且呢思萌也是为这一波哈，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也是配合着世界杯有一个专门的活动给我们录制了片花的。 哎，对，那举世瞩目的世界杯呢马上要在俄罗斯举行，体育跨界综艺秀高能卡位世界波将于5月14号在优酷上线，每周一三五中午12点更新这个节目。 是，我们来看看哈是谁来主持的，就是著名的体育主持人苏东。不过呢，参加这档节目的还有高晓松，那就好看了， 很难把他跟体育联系到一起啊。 还有巴西足球巨星卡卡、啊、这次请到了、嗯，以及一个俄罗斯的女主持人，所以说就是四个人组成了一个队伍。 嗯，而且节目也是融合了，比如说这个竞技体育肯定是有了，巨星风采，包括旅游文化等等这样多种的综艺元素，而且是在俄罗斯世界杯的四个比赛城市开展了实景拍摄，所以画面应该是也是蛮精彩的。 对，所以球迷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啊，这应该是一部世界杯观看指南了。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 DJ Smash 为我们这一次的俄罗斯世界杯创作的主题曲。 你知道爱吗？ спиной мои крылья, будто сижу в фюзеляже. Я игрок и всегда до конца иду, остальное не важно. Не важно, что скажут, забью и промажу, упаду, устану. За меня бьется каждый, за каждого бьюсь, вот это и важно. Спасибо, команда, мы семья и друзья, это сила. Непокоренные, непобежденные, все в наших руках, неудача звонила. Я с детства мечтаю, вижу мечтам, есть свойство сбываться. Наша цель высоко, высоко, но с нашей командой мы сможем добраться. Есть мечты, их нельзя измерить, и друзья, которых стоит верить. Каждый важен, если на пределе, каждый первый, первый в своем деле. Мы знаем, в чем правда. Ты наша команда, и она без тебя высоко не взлетит. Без тебя никогда не 这首俄语歌曲，所以我并不知道名字怎么念，也没有办法推荐给大家。 没有感受到那个体育的氛围就好了。 对，如果你也对他感兴趣的话，觉得挺好听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2018世界杯的主题曲，就可以听得到了。那刚刚很多朋友发过来了，斯蒙斗哈，也是被斯蒙的这个好身材所震撼到了。 哎，其实你知道，我昨天在拍摄的时候，我真的是一身的汗呐、啊。我发现那么简单的几个动作，怎么跳起来就那么难呢？ 但你没有觉得拍出来很好玩吗？ 嗯、 所以如果带着妈妈一起录一段这样好玩的小视频， 妈妈一起拍的话应该会很有意思，而且会很温馨。 对，那么赶快报名参加我们这个周日举办的百字情书母亲节特别企划爱的相聚，特别要招募一下男同胞哈，因为前几天报名的英语同胞居多一些、所以男生们赶快站出来证明你对妈妈的爱，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今天来跟继续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我妈妈的爱好是阿然跟我们说，哎，我要跟刚刚那个朋友握手，应该是 Lotus Blue 吧，就说我妈妈还超级爱收拾屋打扫卫生，我家收拾的跟宾馆似的。 哇，呵呵，真是、还有像小懒猪他也说了，说我的妈妈呢喜欢唱歌跳舞，不过有了孙女之后呢就少多了，感觉还挺亏欠她的。 嗯， 没关系啊，这次可以和妈妈一起来， 对， 在这个活动上一起来唱歌跳舞，把这种快乐的氛围传递下去。 是参加我们的这个爱的相聚的活动，我们现场会有一些插花的这个教大家的一个互动的方式、对，大家做完了之后可以直接把它送给妈妈， 能动能静。 是，而且我们也会有一些，哎，给妈妈唱首歌啊，或者讲一个和妈妈之间的故事啊，包括跟妈妈拍一段抖音小视频这样的互动的环节，可以参与进来。刚刚还有很多的朋友在跟思萌 say hi 哈，他说，哎，都是中午听你的点歌节目，欢迎， 谢谢 参加早秀。但很多朋友还是把思萌名字打错了，所以大家预告一下吧，怎么可以看到思萌抖动的视频呢？ 回复抖思萌抖三个字，思是思想的思，萌是萌萌哒的萌，抖呢是抖动的抖。 嗯， 刚刚有很多开玩笑，就把那个抖字专门打错了。 是，高涛也说听思萌的声音感觉是特别瘦弱的男生、没有想到这么的健硕啊，到底有多健硕呢？发送思萌抖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就看得到了。 好吧、来我们看看这个最新的一条资讯，也是关乎大家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的。英国超市马上要建了农场，在超市里面建农场，是因为英国伦敦多家超市呢准备在店内安装水培蔬菜水果的种植设备，让顾客可以直接在超市买到最新鲜的食材。 嗯，因为我觉得像思萌这样的健身人士应该对吃的要求会更高一些。对，就比如说需要吃一些高蛋白的东西啊，或者说新鲜的一些沙拉呀、 对，绿叶菜之类的。 对，像你们经常吃草的人物，就对这些新鲜的食材 没有办法理解，对吧？ 需求的会更多一些哈。但这次呢他们这个室内农场就会更好玩一些，就是在超市当中直接有这种水培的种植系统，而且还会有类似于像自动照明啊浇灌系统啊，就让这些草就在玻璃柜当中成长，

们穿得养眼。成干鱼片，仿佛从来都没和你见过面，可是我还是很想念。我爱夏天，穿的样子， 我爱夏夜，我爱夏夜里的你。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吃早餐了没有啊，各位？7:3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上好，各位，我是思萌，今天的代班 DJ。 嗯，但大家对于思萌的声音已经比较熟悉了吧？像刚刚我们音乐早餐的片头跟片尾，其实都是思萌录的，承包了974的片花哈。 对对对，还挺好，我蛮荣幸的啊。 嗯， 其实刚刚你做音乐早餐，真是给了我一个活力的早餐。为什么？它突然一下子就让我想到了那个穿着沙滩裤在海边奔跑的感觉，哇，太舒服了。 对，我爱夏天哈，给大家营造一种夏天的感觉。当然呢，如果你在沙滩当中看到有漂亮的妹妹，她们穿得耀眼，你会心情大好。 嗯， 如果你在听早安音乐秀，发送了思萌抖三个字，收到了一段小视频， 一样也会心情大好。 哎，看到了一段身材好嘛，今天真的是夸思萌的就是一波一波的哈。嗯，发送思萌抖三个字，好多朋友还是把名字打错了，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再说一下啊，思萌抖三个字，思想的思，萌萌哒的萌，抖动的抖，就可以看到我非常这个用力尽力拍摄的一个视频了，希望大家开心就好。 是，这也是我们的百字情书特别企划爱的相聚活动做的预热哈。 嗯， 希望这个周天大家可以带着自己的妈妈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来抖一抖。今天跟大家的互动话题是我妈妈的爱好是什么，很多朋友也真的是发过来了自己的答案，让我们觉得很有共鸣。Chris 玩说，我妈妈最爱的应该就是指挥我跟我爸干活吧。 哇，这应该是全天下妈妈的爱好吧。 对，说的对。 再来看看特立独行的猪，他说了啊，难道没有妈妈像我妈妈一样特别爱玩手机游戏吗？消消乐啊，什么各种各样的游戏，而且还会养各种在手机上的电子宠物。 嗯， 之前的很火的什么青蛙旅行，估计妈妈也爱玩吧。 对，养大树养小鸡啊，玩了很久，而且有排名的，一定要玩到前三名才甘心。 竞争意识非常的强， 太厉害了。所以可以介绍妈妈来关注一下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每天早上签到拼手速，看看能不能拼到前三哈。 对，可以继续来看看杨，他说了，我妈妈最喜欢的歌手啊，有好几位，王力宏、谢霆锋，当然还有周杰伦，可以说是非常的洋气了，也特别希望能带着妈妈一块儿去看杰伦的演唱会啊。 嗯，杰伦下次在北京开演唱会的时候，想带我妈去，她一定很高兴。那么接下来的这条消息，赶快告诉阿姨，她应该一定很高兴。 嗯，这就是我们关于周杰伦的一条最新的消息。 是，这是周杰伦的一个新歌哈，叫做《不爱我就拉倒》。之前的时候呢，也是预热过很多次，说将会发布，可是歌迷一直等了很久，都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时候要发。那么他的好朋友，也是南拳妈妈中的一个成员弹头，最近呢是在社交网站上发文说，5月15号你们就听得到了。 哎，已经确定了啊。那也是弹头也说了，说《不爱我就拉倒》这首歌呢，也是自己帮助杰伦填词创作的歌曲，也是希望通过这首歌，哎呀，把2018年自己女儿的奶粉钱给赚够了。 是，之前的时候弹头其实也帮杰伦填过一些词，比如像搁浅啊、风啊、背后啊等等的。这一次的不爱我就拉倒，那要看一看到底能帮他赚多少钱了，因为除了他自己的奶粉钱，杰伦女儿的奶粉钱可能也要靠这首歌。人家应该不止吧。对，前世情人呢，爸爸总是爱得最深一些的哈。那杰伦这次发的这首歌不爱我就拉倒，嗯，这是该给谁喊话呢？应该不是歌迷吧，歌迷都这么爱他。前世情人，来我们听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歌曲。 我已经错。 我觉得能够让杰伦说出不爱我就拉倒的应该也就只有他的小公主了吧。 嗯， 歌迷都这么爱他。 对呀、啊，而且从来不用担心这些事情。 期待一下新歌5月15号将会上线了。这三天的时间呢，我郭鹏还有思萌三个人各自发了一段抖音的小视频啊，是为我们的百字情书活动预热。那有朋友就说呢，你们三个的这个抖音啊，严重颠覆了我心目当中的形象。 这些什么形象？我觉得静宇你这个应该还蛮搭的吧，平时也是那种可爱一点的，然后有点怎么说呢，无厘头，有点。鬼宝， 你这样形容我并不是很开心，你知道我对我自己的定位一直都是知性女主播。好了， 那个什么啊， 大家不要换台啊，不要换台。行，其实呢，今天发完了之后啊，好多朋友过来挤兑郭鹏了，让我们给郭鹏刷一下存在感好了。有朋友已经喊话了，公爷，哎，老朋友哈，昨天喊话了，说郭老师已经开始这么叫了，你要不要多休几天假呢？ 我跟你说，你越这样，明天兴许郭鹏哗就赶回来了。 郭鹏直接思梦啊，思梦明天班不用你带了，我回来一下。来看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答案，我妈妈的爱好是什么？月说，我妈妈快70了，但是呢，也非常的喜欢唱歌。你们能想象吗？这几年我妈最爱的歌手是花花，华晨宇吗？ 天哪，那个阿姨，咱们聊一下，交流一下，我好喜欢她。 你也爱华晨宇对不对？ 对对对，哇。 嗯，还有月月丽也跟我们说，我妈妈的爱好应该跟很多妈妈的爱好都一样吧，叨叨。和攒钱， 都是为你在考虑。 是，还有夏至跟思萌妈妈的爱好差不多。哎，你妈妈是爱跳舞还是广场舞？ 广场舞。 对， 而且准确说，广场舞还有分类。我妈妈一跳就是、啊、柔力球这样的这种健身运动。 完了， 哇塞， 不了解这个领域。 你知道，所以在舞蹈里面，我妈妈最爱的歌就是《最炫民族风》，因为非常有节奏。 好了，还有喝了鸡汤啃骨头说、我妈妈的爱好是看。谁在说第三调解室这类的一些节目，应该都是北京卫视的节目。 了解的，对 对。 像这我想想，我爸就喜欢看那种相亲的节目。 帮你看是吗？ 每天就跟我说你什么时候上去呀、啊？ 也有朋友刚刚说了啊，说我觉得我妈妈的爱好就是每天跟我逼婚吧。 都是在为孩子考虑啊。 我们再来看一看哈，像小懒猪也说、哎呀，我岳母特别的喜欢唱歌跟跳舞啊，这应该也是很多妈妈的爱好。以及比较特殊一点的是悟空，他说我妈的爱好是去摘野菜 哦， 每天摘完之后就回来给你补身体吗？ 啊，主要是可能希望去郊区去踏踏青啊，散散步啊，这样的感觉。 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放松的机会哈。也希望大家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妈妈的爱好到底是什么。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喂，浩婶你在吗？ 在，啥事儿？ 你借我500块钱用用吧，我有钱就还你。 你再说一遍。 借我500块钱用用。 不是不是，上一句。 喂，浩婶你在吗？ 不在。 太棒了，99！途虎养车全合成机油小保养只要99起。 途虎养车全合成机油小保养只要99起。 大牌全合成机油99元小保养，包工包料，全市工厂店免费安装。 沿途有我，虎虎生风。 小微企业接电一申请，二接电平均7天，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国网北京电力优化营商环境，为您省时省力还省钱。 5月12日、13日，王府井工美大厦黄金饰品以旧换新免工费，每个还能立减10元，更有母亲节祈福古法黄金系列饰品全新上市。 You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Much as you blame yourself, you can't be blamed for the way that you feel. Had no example of a love that was even remotely real. How can you understand something that you never had? Oh baby, if you let me, I can help you out with all of that. one to remind you what it is to smile. Yeah, I would like to show you what true love can really do. Let me love you。 有很多朋友通过今天的一小段小视频喜欢上了我们的代班 DJ、 嗯、啊，那个郭鹏你多休几天假吧。 对对、 啊、不用回来了这个 对，嗯，这也是思萌自己的心声。 我也不太好意思这么说，好了，欢迎各位，就是我今天这两天可能代班郭鹏的班来主持早安音乐秀，和静宇一起陪伴大家欢乐上班路。 是的，各位可以发送思萌抖，思想的思，萌萌哒的萌，扎抖动的抖，这三个字哈。当然继续回复静宇抖，安静的静，娱乐的娱，抖动的抖，以及郭鹏抖， 郭鹏抖 就不给他预告一下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一段抖动的小视频，也是我们这个周末举办的百字情书爱的相聚特别活动的一个宣传啊，希望大家来带着妈妈到我们的活动现场来一起抖动一下。 嗯，我们来看看公众平台上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发来了自己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妈妈的一些爱 好， 包括也有人推荐了妈妈的这个适合录制视频的抖动音乐。 是 Chris Wan 跟我们说，哎，给你们推荐一首哈，可以在这个周末的活动上用一下的，适合妈妈的抖动音乐。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赵丽蓉老师那个吗？ 对， 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我春长六九头， 就得把脖子抖起来。 可以在周末的时候试着录一下哈。 对， 春季里开花了，那还有很多朋友的妈妈也很喜欢养花，比如说洋洋。 嗯，洋洋说了特别喜欢，而且是养各种花，如果说去看街看见的卖花，就会立刻去在里面啊挑来挑去的。那节假日呢也是经常带妈妈出去玩，有花的地方只要有花妈妈都很喜欢、嗯、只要没有花他一定说没意思， 没意思。 那我推荐他去看花花的演唱会好了。 还华晨宇给自己偶像打 call 哈，也可以去一下公园啊，哈、嗯，花卉博物馆啊等等的。还有于一三，妈妈应该是一枚宅女，她说我妈妈爱看电视剧，一个接一个，有的时候都能把这些不同电视剧的剧情串 起来，看成一个剧是吧？ 是。 Happy 也说了，妈妈的爱好呢是织毛衣，那我的时尚毛衣呢都是妈妈织的哦，这个。 厉害了， 我 特别佩服这种有一技之长的妈妈。 嗯， 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我妈妈的爱好是什么，互动方式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接下来呢想给大家推荐一首新歌，这是台湾的一个非常甜美的女生梁文音。 嗯，梁文音呢也是在暌违三年之后推出的全新专辑副驾驶座的风景，那专辑的名称这个副驾驶座的风景概念听起来还是有点温暖的，因为它只要是副驾驶座一定是有两个人至少在车上的。 对 对，其实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啊，无论你发生多少波折，路还是一直向前。 但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下，你坐副驾驶座上是两个人，那可有可能是专车司机啊，这 就没有那么温暖了。 就不要把这个孤单的人生说得那么明白。 好了好了啊，那文英呢也是在发片记者会上首次唱了自己的新歌啊，希望大家透过他的歌声欣赏到全新的爱情的视野。 包括在现场呢也唱了比如说还好、转折，包括月底展开的副驾驶座的风景的北中南巡演开始预热暖身啦。 接下来呢我们也送上一首文英的歌曲，这首歌哈甜甜蜜蜜的，包括大家如果刚刚发送了思蒙斗的话，会发现思蒙是很爱健身的一个，怎么讲，这一类的男士，你们会喜欢这种小甜蜜的歌曲吗？ 喜欢呀、不然怎么抖起来呢？ 来听听看咬人猫。 听见了天空在咳嗽，这感觉不妙，非等一下太阳会跑掉，你别迟到，等待你约会心很焦，头发也毛， 甜蜜的歌，哎，如果一到十算的话，你这算是几个加糖，就是几个糖？ 哦，对我来说呀，我觉得八。 八哈，还可以再甜一点。 还可以再甜一点。 哎呀，接受度还挺高的啊。 对。 特立独行的猪刚刚看到了思蒙抖动的小视频，发送了思蒙抖三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说，哟，思蒙你这身材根本不是小鲜肉啊，明明是型男，你看、型男也喜欢这种类似于像咬人猫的甜蜜度满分的歌曲。 可爱一点，其实我昨天还在想说要不要录一个什么送你99朵玫瑰花。 哎，你可以今天录一个，明天发一下。就因为我们明天还有、你还要再代班，对不对？那明天换全新的可爱版的思蒙给大家。 所以说来上你们的节目代价还是蛮大的。 把坑又给你了。 对。 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部新的电影，这是日本的著名导演岩井俊二，他首次执导了一部华语电影，叫做《你好，之华》，最近是曝光了主创的海报。 而且除了导演兼编剧的岩井俊二之外呢，电影主创还包括了监制陈可辛、主演周迅。你好之华这个剧情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之前呢岩井俊二早年的作品情书是有一点点相似的， 对，非常著名的一部作品了。 对，就是

乐在新鲜光明。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Hello， 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今天我们继续看一下在夏天适合进行的运动，羽毛球可能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选项，但是你想一想，羽毛球多在室内球场进行，不容易被晒到，所以就知道这是夏季运动的理想选择了。羽毛球运动是一项能够让人眼明手快全身得到锻炼的体育运动，打羽毛球不但可以强身健体、减肥塑身、预防颈椎病，还可以促进新陈代谢，使体内的毒素随汗水排出哈。但是呢，打羽毛球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呢，准备活动一定要做充分了，不要认为天气热了身体开了就不需要热身，夏天打羽毛球热身也是必不可少的。然后呢，需要正确的去补水，夏天出汗比较多，盐分丧失比较大，如果运动超过1个小时，喝甜的饮料也是必须的。总之碰到自己喜欢的运动，可能运动一天你都不会觉得累。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感受一下夏天运动的快乐。听到的是来自于蔡依林《日不落》，希望它能够给你一整天的活力好心情。 天空的雾来得漫不经心，河水像油画一样安静，和平歌用蓝布发芽遮云，心偷偷的放晴，祈祷你像英勇的警卫军，懂也不懂的守护爱情，你在回忆里留下的脚印，是我爱的风景。 8:06，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上好，各位，我是今天代班 DJ 思萌。 嗯，今天思萌到来了之后啊，让郭鹏很有危机感，所以刚刚小小的回来串了一下门啊，开个玩笑。因为我们每天早上这音乐早餐还有 Running Time 呢，其实是提前帮大家就已经录制好的。 嗯， 那么郭颖叶敏就说：“哦，我刚发现原来你们提前录好，我以为郭老师给吓回来了呢。” 其实他一直在直播间坐着是吧？三个人 有点危机感哈。海星也说：“我发现我太不了解我自己。”我一直都以为我喜欢的是郭鹏这样的胖大叔，没有想到思萌这么轻易的就让我移情别恋了呢。那啥，郭鹏你好好休息啊，别着急上班。 好，我也是希望这样的视频这样的抖音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欢乐，一些这样的活力早晨嘛。 是， 包括 对，如果你刚刚开车出门还没有看到的话，可以发送思萌抖，思想的思，萌萌哒的萌加抖动的抖，看到这一段小视频 你会发现你其实真的不了解自己。 你其实还有很多可以挖掘的地方。 对，你还可以喜欢很多样子。 是，然后你也发觉你可能真的不是很了解你妈妈，并不了解自己，并不了解妈妈，说不定妈妈也真的很喜欢哦。所以这个周天可以带他们一起来参加我们的百字情书爱的相聚的特别企划，来跟妈妈到现场一起来玩一玩。 我们来看看公众平台上关于今天的话题，妈妈的爱好是什么。那王小花就说了，说哎呀，哪有妈妈爱好收拾屋子呀，都是因为在长久的付出当中忘记了自己，其实妈妈的爱好是爱你呀，爱这个家。 对，这句话说的特别棒哈，点赞点赞。 如果有真的喜欢收拾的妈妈的话，麻烦帮我问一下啊，那个 你还缺儿子吗？ 还缺儿子吗？ 思萌，你妈妈跳广场舞的思萌妈妈瞬间感觉到了压力。还有宋谦也说，我妈妈是评书粉丝，而且呢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只听一个人的。 哦， 大家知道答案吗？那就是单田芳老师。 哟，看来这你也是听过的呀。 我妈也喜欢。 再来看看，还有田云慧说了，说我妈妈最喜欢就是绣十字绣，3米长的清明上河图也是一针一针的绣了送给我。明天妈妈就要回老家了，说实话还是有点舍不得。 哎，我特别羡慕你们这种妈妈，就特别坐得住。3米长，你知道要绣多久吗？我妈心血来潮的时候说：“哎，给我买个十字绣吧。”我就送了个20×20的那种，就是很小的。 你应该送个更小点，巴掌大差不多就够了。 没有没有没有，到现在呢，她还完全就是你知道，连边儿都没绣出来。3分钟热度，可能是遗传我妈吧。 因为我了解十字绣这个，当时我妈妈有一个绣了大概半年多的时间。 那也挺厉害的。 对对对，差不多3米长，很长，所以也是很佩服妈妈这样的细心和这样的关爱了。 还有小宇宙，其实他说的哈，跟刚刚这个王小花说的差不多，就其实妈妈的这些爱好很多都是基于对于家人的关心和爱的。他说我妈呢就是喜欢看养生节目，看完之后呢还要记下来告诉我，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我咽炎我都不敢回家，回家只要一咳嗽就挨数了。 没准妈妈还会提前给你备上两条秋裤啊，提醒你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穿上。 更多的答案希望大家来到早安约球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我妈妈的爱好是什么。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有一个同样很温暖的消息，就是王源捐出了自己的歌曲《宝贝》，1到2月自己包括公司所得的全部的净收益共计175万多元，全部都是回报社会了。那这笔资金也是将用于6月份的原基金在西藏开展的公益专项活动中。 嗯，是。今年1月份的时候，王源发布了自己的一张 EP 哈，叫做《宝贝》。这张 EP 当中呢有2首歌，《宝贝》和《宝贝》的一个星空版本。其实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哈，就是《宝贝》的原版。星空版呢，王源做了一些特殊的处理，加了一些自己的想象，还有 remix 的部分。我们来听听看王源的这首《宝贝》，满怀着爱意，也希望他收到的这部分基金可以在公益专项活动当中得到更好的利用。 这里想着你，嘿，宝贝，我每天在想着你，想着你，想着你，把你的伤心都打扫干净。这相处有多难，我要做你爱的拾荒者，收集你生命的波澜。嘿，宝贝，我每天在想着你，想着你。

want so much more than I had ever dreamed. So beat down on me, beat down like a waterfall, cause baby I am ready to be free. Now I am an invincible. No, I ain't a scared little girl no more. Yeah, I am invincible. What was I running for? I was hiding from the world. I was so afraid of it, so unsure. Now I am invincible and I'm a perfect storm. I was running from an empty threat of emptiness. I was running from an empty threat that didn't exist. I was running from an empty threat of abandonment. I was running from an empty threat that didn't exist. But now I am invincible. No, I ain't a scared little girl no more. Yeah, I am invincible. What was I running for? I was hiding from the world. I was so afraid of it, so unsure. Now I am invincible and I'm a perfect storm. Now I am invincible. No, I ain't a scared little girl no more. Yeah, I am invincible. What was I running for? What was I running for? I was hiding from the world. I was so afraid, I was so unsure. Now I am invincible and I'm a perfect storm. Invincible, 这是来自 Carly Clarkson 的一首歌曲。接下来呢想跟大家推荐一部电影，这个电影的导演呢大家一定对他非常的熟悉，我想死你们啦， 对， 冯巩老师 非常的经典啊。冯巩老师执导的《幸福马上来》定档在6月8号，那电影呢《幸福马上来》也是讲述了重庆老牌调解超人马上来遭遇了调解牌新秀毛雪旺踢馆。这个怎么都是菜名啊， 对，所以在重庆嘛， 对， 两个人也为了分出哈谁到底是山城调解第一人，来率领各自的调解天团来比拼才智，论口才，赛人气，拼颜值，上演了一场场奇招尽出的爆笑调解大作战的故事。 其实我能想象到冯巩他的那个跟人斗嘴的样子其实还挺可爱的。 对，这次是专门设计了这样一档电影哈，来展现自己的喜剧才华。幸福马上来定档了6月8号，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跟幸福有关，林俊杰林雨中听见幸福。 啦啦啦，要音乐无限，要进行空间，毕竟你爱人还要念，我要紧靠在你耳边，亲吻着你的脸，我对你的爱是不不解解温柔的缠绵，听得你在失眠，将所有烦恼全都不见，我对你的思念就是如何时间陪在你身边。 My ever 只要听见幸福就看得见，我对你的爱恋就是不不解解温柔的缠绵，失言，将所有烦恼全都不见。 看见，幸福就看得见。 幸福来自林俊杰和林宇中。刚刚有朋友提醒我们哈，说这届的演唱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好想去呀、啊！这是胡静，哎，我没记错，你好像是杰伦的粉丝吧？你怎么跳队跳得这么快？ 喜欢马上来吗？听见幸福，再来看看。我觉得其实刚刚已经跟大家推荐了一部马上要上线的电影了，那下面还有一部由韩延执导的，也是李易峰领衔主演，迈克·道格拉斯特、周冬雨参与演出的这个《动物世界》，同样是订阅在了6月29号上映。 是，大家听到韩延导演的这个名字哈，可能稍稍有点陌生，但是他的代表作《滚蛋吧，肿瘤君》已经非常的熟悉了， 特别的感人。 这个影片的大概的一个梗概哈，可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李易峰饰演的郑开司意外的背负了数百万的债务以后，跟青梅竹马的恋人和卧病在床的母亲登上了命运号游轮，来参与神秘游戏，开启了一个冒险之旅。 哇，也是跟母亲一起开展的冒险啊。那同样还有一个就是值得关注的是，红海行动将拍摄40集电视剧，电视剧当中呢将对电影的前史和没有展开的诸多细节进行的呈现，但是目前主创阵容方面还没有进一步的曝光。 一部电影和一部电视剧推荐给大家，还有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蔡淳佳的《风铃》。 微笑醒了，微风吹过了，阳光洒满白色窗口，闭上眼睛会听见一首歌，你猜心跳唱些什么，想起你了，想起花开了，单纯的快乐不必选择，未来如何现在不急着预测，自然而然就够了，牵手走过 北京2022年冬奥会会徽纪念金条吧？哪里买到的？ 当然是中国银行了。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银行合作伙伴，品质有保障，权威发售最靠谱。 2008年奥运金条我错过了，这次可不能再错过冬奥了。 哎呦，那您可得抓紧了，有的稀缺产品全球仅2022套。 好了，不说了，我现在赶紧去中国银行预定了。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本节目由花滋味。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世界杯王牌盛宴将于6月盛大开启，关注工作日早间高峰节目《早安音乐秀》、世界杯清晨快报，了解最新战况播报；参与工作日晚间高峰节目《娱乐最王牌》，互动体育游戏，赢百元奖金红包。2018俄罗斯世界杯，无论你是真球迷还是伪球迷，无论你是关注赛事还是追随球星，你想了解的一切，北京音乐广播全都满足你，全都满足你。世界杯期间更有王牌嘉宾到访，以及来自世界球星 James 欧文的特别问候，敬请期待。 本单元由利华快餐特别呈现。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 7.2， 处于中度拥堵级别。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小街桥由南向北，西二环广安门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十点，悉尼。十四点，葫芦鲁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走在天上，我们走在路上。 好，在孤傲的路上，来自旅行团开启了8:37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上好，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思萌。 思萌今天火的有点 好吧，就是用抖音这样的事情，也是紧跟随郭鹏和静瑜的脚步，给大家带来欢乐的一个早晨。 是为我们在周末5月13号举办的百字情书母亲节特别企划爱的相聚活动的一个预热。我们特别希望大家可以带着妈妈来到现场哈，跟我们来拍摄一段这样的小视频，或者参与我们的 互动游戏，哎，再插插花，然后呢给母亲献上一首歌啊等等的，来陪伴妈妈度过一个不一样的母亲节。 嗯， 那大家参与我们的活动的方式呢，就是加上自己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报名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了。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关于妈妈的爱好是什么，也欢迎各位关注公众号之后给我们发来你和妈妈之间，看看你对妈妈有多了解啊，就是有很多爱好，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 对，比如说看喵啊啊，她的爱好，妈妈的爱好啊，跟思萌妈妈的爱好挺一样。而且呢 跳舞， 哎，我特别喜欢喵啊对自己妈妈有爱称，就不是叫妈妈，说我家如如 哦， 哎呀这个爱称， 对， 特别喜欢跳舞，之前跳广场舞，现在跳交谊舞。之前呢因为更年期脾气不好，身体也不好，就特别封闭，不喜欢跟人交往。 嗯， 那自打跳舞了之后，这更年期非常顺利的就过去了。我特别支持妈妈，还经常会给她买就适合跳舞的啊漂亮的裙子，在舞场上一展风采。 哇，其实能就是出去跟大家交流交流，活动活动筋骨的话，整个人心情是有不一样的状态的。 嗯，而且喵阿也说我家如如特别喜欢红色，她心里一定住着一个小太阳。 嗯，包括再来看一看文艺，她说了说妈妈的爱好是当然是唱歌啦，那女高音歌唱家似的，她简直太美好了， 那专业的 很专业，真的好想听一听妈妈唱歌， 可以带妈妈来我们现场啊，展现一下歌喉，给妈妈一个展示的平台。还有桂叶敏跟我们说，哎呦，我妈妈特别喜欢看各种各样的暖文章。相信即使不是妈妈，你的朋友圈当中也有一些这样的长辈。 对， 对， 对， 比如说各种心灵鸡汤啊，就是做女人一定要懂得十件事，女孩要好好爱护自己。 六十岁之前应该懂得十五个道理。 哎，对，经常就给你转过来。 嗯， 让我们必须看，还总得提醒我看。 其实妈妈也是关心嘛，她通过这种方式在告诉你她很想你。 嗯，那赶快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互动方式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主播新势力这个周末也将举办复赛了， 而且会有上百名优秀选手将再一次的走进赛场，展开声音与智慧的对决。北京电台呢也是各专业台领导，包括行业专家，北京电台的著名主持人与北京电台的听众代表将携手组成了黄金评审团，多角度考核选手的综合能力。 是，我们的复赛晋级名单呢也将会在比赛之后揭晓，而且五月份将会举行决赛了。如果你想了解详细的情况，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来了解大赛的活动详情。也要特别的感谢北京舒丽他科技有限公司为我们这一次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也希望各位选手可以在这周末的复赛当中发挥出色，成为我们团队的一员。 阳光下的我们舞鞋，戴耳机随节奏，大步向前，牛仔裤仿佛是在对我们说，你别太在乎。可又是谁夺走了我们最初的善良友爱，彼此信任尊重，我不要你的嘲讽冷漠刻薄，我要你的温暖。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Yeah What you thinking? You think that you could be better off with somebody new? No, oh, oh, baby, no You say you're leaving Well, if you wanna leave There ain't nobody stopping you No, oh, oh, baby, no I won't beg for your love Won't say please I won't fall to the ground On my knees You know I've given this Everything, baby, honestly Baby, honestly Charlie Puth 在早音乐秀出现的频率可以感受到我对他的喜爱新歌 Down For Me 而且明天之后呢这个 Charlie Puth 的新专辑将会开启预售了其他还没有曝光的七首歌大家马上就可以听得到了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这个周末我觉得可以推荐各位的好去处就 是的 海淀美术馆的北馆已经开馆了那大概有5000多平方米的面积将会长期的开展艺术展览活动那介绍一下吧海淀区美术馆的北馆坐落于海淀区稻香湖景区临湖而居环境是非常的优美而且是由中央大厅三个展厅多功能厅创作室包括美术图书文献中心还有儿童美术天地艺术商店等多种配套设施构成的 而且呢大家在这里啊不仅可以欣赏到艺术展览还有一些艺术品展销以及多媒体会议中心等等等等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场所有空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 现在特别流行一句话叫做我想和你虚度时光嘛我觉得这样的地方就特别适合来虚度时光 稻香湖那个地方也是很美的哈但如果在室内呢也有一些带孩子的好去处比如说去中国木偶剧院现在这个五月演出季已经推出了有很多的好剧大家可以带着小朋友去看看 比如说5月12号、13号大型的奇幻舞台剧猴王花果山再度上演那5月19号、20号呢大型的史诗舞台剧少年孔子也将再度开演还有26号、27号卡通舞台剧熊猫和小鼹鼠欢乐登场喜迎6一儿童节 哎呦这是萌萌哒的思萌吗其实听到这些名字就剧目的名字就会感觉自己被拉回童年一样的感觉 一下子就变小了 再来一首童年的歌吧来听听黄雅莉的仔仔 黑眼圈还挂在眼角他气的闹钟在猖狂正反调老妈说撒谎很糟糕大灰狼会在他床底下睡觉风筝在我的床上不太阳不知道坐在床上 满童趣的一首歌曲，来自黄雅莉的《仔仔》。其实这首歌也是当时她的第一张同名专辑，但因为那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更大热的歌，所以大家可能忽略掉了这首歌，就是《蝴蝶泉边》。 你知道我刚刚在听这首歌，我想到了就是以前拿着这个用木纸板变成的小手枪，biu biu biu biu biu biu 这样来回打，特别的好玩，特别的开心。 对，其实我刚刚看到一位听众特别可爱，就是他把自己的妈妈叫如如，就是我们可能经常会喊妈妈，但不太会喊妈妈的一个。 我们经常会喊妈 啊，对，妈，爸，我妈呢？ 对。 但是呢，好多的妈妈对于小孩子是有爱称的，比如说叫哎仔仔、宝宝、乖女儿、乖儿子等等的这样的方式哈。来表达对他们的爱意的时候到了，这个周末大家可以来参与我们早安音乐秀百字情书的母亲节特别企划爱的相聚，期待着你带妈妈来跟我们一起玩。 也欢迎各位到现场，有包括有插花的活动啊，包括还可以和妈妈一起来拍摄抖音，录制一个很温暖很活力的小视频。 是，具体可以参照一下思萌斗， 不，还有静宇斗和郭鹏斗， 是 各种风格不同等你选择。 有没事帮大家来预热哈，希望可以度过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母亲节。那最后再来帮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今天依然是以晴为主，紫外线比较强，所以外出的话记得多多的补水防晒。 受东移的高空槽的影响，今天夜间的云量开始增多了，从周五周六两天以阴天为主，部分地区还是会有弱降水的天气。周天天空已经放晴了，虽然说有冷空气活动，但是进入立夏之后温度也会持续的平稳，波动不会太大了。 最后一首歌曲送出的是 Fine Sam 的一首清凉的风，希望大家伴随着好天气也会有好的心情。我是静瑜， 我是思萌， 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记着发送思萌狗哦， 拜拜。 Hello 夏天， Goodbye 冬天，交替着我们的故事，看见阳光遇上你脸，不在乎会走到多远。疯狂的日子，绚烂的冒险考验，温度的改变代表着每一次的想念。 Hey my friend， 晴朗的夏天，我们一起躺在海边，听见海浪的誓言，晴朗的风筝加信念，在这出发城市里面，我们是两条平行线，缘分让我们变成了圈圈。My friend， 温暖的冬天，妈咪的杯加热拉铁，顺着浓浓的香味，温暖了我们心里面。还记得那年最初的诺言，那坚持的信念，直到永远。 小时候，我总是紧紧拉着你的衣襟，长大了，你总是目送我的背影。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百字情书母亲节特别企划爱的相聚， 主持人静瑜、郭鹏邀请听友一起陪伴母亲过节，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报名参加。5月13号下午，让我们以爱的名义相聚。 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传统文化铸就了中国人的格局与品性，和谐共融，善良坚韧，是中华民族的灵魂。